第三十集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丁晴的红外成像里出现了一团伏地的影子，他们跑了过去，发现走廊里倒着两个人，背部和手臂均被烧伤，但还有脉搏。这时，一户门内也传来微弱的求救声。他们率先用工具破开了这一户的门，刘辉带着一个战士跑了进去，从浴室里找到一对父子，父亲还有意识。他们将搜救到的人扛下了楼，剩下的几户已经没有动静，他们只能一个一个的撬门，其中两户是空的，另两户的人皆已死亡，而最往西的那一户，由于靠近起火点，受热辐射过高，防盗门严重变形，两人撬了半天也撬不开。 锯开！ 他们换了链锯，硬生生在防盗门上切割出了一个勉强能够成年人通过的洞。割完后，人一伸脚踹开了里面的木门，屋内已是一片火海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。他们将水枪伸了进去，对着屋内扫射。待火势得到控制后，人一从洞里爬了进去，同时大喊。 消防员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人队，快点，这里火压不住了。 仁义将三室三厅都搜了一遍，在搜到最后的主卧时，他俯身看向床底下，发现了两个小孩。民宅起火时，有些地方是人逃生和躲藏痕迹最重的，比如窗户、门口、浴室、床底，这些都是他们搜寻的重点，尤其儿童最容易躲在床底。任意将两个昏迷的孩子抱了出来，一左一右地夹在腋下，冲向了客厅。 掩护，快掩护！ 刘辉叫道。他和一个战士抱着水袋往任意周围喷射，任意跑到门口，将两个孩子依次递出了洞口，最后自己爬了出来。战士们将受伤的人一个个送下楼。 怎么往西边进吗？能进多少是多少。 他们用水枪压阵，试图从火海里抢出一条道来，但水遇火后蒸腾出来的高温蒸汽令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差。他们勉强又找到了一户，费力地进去后发现是空的。 对，前面应该就是起火点了，太热了，真的过不去人了。 丁晴拿出测温仪，把手远远地伸了出去。 这个距离都有700多度，前面肯定1000多，门都化了。 耳边传来玻璃炸裂声，紧接着头顶的吊顶又传来松动的吱呀声。 停！ 众人一起往回跑，带火的吊顶落在了丁晴身上，他们赶紧往丁晴身上喷水，其他人将他从掩埋物下拖了出来。 没事，我没事。 仁义看着如人间地狱一般的火场，知道前面真的寸步难行了。 丁晴，你战斗服烧破了，下楼吧。 就有点破洞而已。 下楼。 人队没烧穿，就是只是表层而已，我真没事。 仁义看着丁晴那双坚毅的明亮更胜火光的眼眸，沉声道： 走吧，跟我去支援王队长。 23层比22层的情况好一些，王猛带的两个班已经成功救出了好几个人，只是吊顶墙皮不停地噼里啪啦地往下掉，几乎处处是陷阱。这时现场还剩下6个战士，他们的空呼报警器都陆续响了起来。他们抢着时间合力将最后两户门破拆，终于将一整层楼都搜索完毕了。 撤退！ 众人开始往下走，刚下了一层楼，对讲里传来了许进的声音。 仁义，前院在24层发现一户8口人，需要支援。 仁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空呼，不足5分钟了， 马上到。20层以下都没有火，你们6个人留2个空气瓶备用，剩下的都给我和王队长。 众人面面相觑。 快呀！ 其中4个人拆下了自己的空气瓶，递给了仁义和王猛。 马上下楼。 他和王猛一人拎了2个空气瓶，冲上了24层。 钱月，我是仁义，你们在哪一侧？ 中间，快点，这户人太多了，老人就有四个。 两人上去之后，在浓烟中搜索着方向，终于循着声音找到了钱月等人。钱月正在指挥战士们将人往楼下抬，人手严重不足，他朝仁义吼道， 有两个老人腿脚不便，你们得背下去。 仁义给自己换了一个空气瓶， 来吧。 这时只听着里面有人喊道， 阿姨，不要拿东西了，快快走，不要拿了。 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将一个中年女人从屋里硬拖了出来，王猛观察着头顶如海潮一般的火浪， 要闪人了，必须马上撤了。 仁义背起一个老人，用直发抖的腿肚子撑住巨大的负重，咬着牙往楼梯口走去。 我 没有命了，不要拿了，快走，快拦住他。 仁义感到脚下的楼层猛烈颤抖，还未等他做出反应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他和王猛都被震得一个趔趄，摔倒在了楼道口。仁义爬了起来，脸色一片惨白，他和王猛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，看到眼前的情景时，两人都僵住了。楼板塌了，24层的地板，也就是23层的天花板掉了下去，又砸穿了22层的天花板，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2层楼的坑，而掉下去的人被压埋在废墟和浓烟里，不见了踪影。钱月凄厉地吼了一声，其他战士也快疯了，一边大叫战友的名字，一边扯下身上的绳索想下去救人。 小周，小周，小周！ 仁义一把抱住了钱月。 钱月，冷静，不能从这里下去，这里不安全。 放开我，小周在下面。 别从23层下去，这里太高了。钱月， 钱月一把拽掉了面罩，狠狠地抹掉了眼泪，颤抖着说， 走，下楼。 参谋长，23层需要支援，楼板塌陷，有战士受伤，需要支援。 收到。 仁义，你们快把受伤的人带下楼，我去救我的人。 钱月，不要冲动，等救援来。 钱月没有回答，带着两个人火速下了楼，仁义和其他几个人背起受困人员，艰难地往楼下走去。当他们好不容易回到地面，将人交给急救人员后，仁义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，半天都爬不起来。几个人想过来扶他，仁义脱掉面罩，摆摆手：“ 啊，让我坐一会儿。钱队长那边怎么样了？” 不知道啊，上面到底怎么了？ 楼板塌了，一个小战士被…… 众人沉默了。 仁义， 一道沉稳清明的声音在仁义耳边响起，就像灼热里注入一抹凉意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也缓解了疼痛。仁义抬起头，就见龚应贤正站在自己面前。他弯着腰，夕阳的余晖从背后打了下来，令他的俊脸忽明忽暗。也不知道那脸上的担忧与沉重是否来自于光影的渲染。仁义怔怔地看着龚应贤，眼眶一热，竟有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。他很想哭，因为他眼看着一个年轻的战士被掩埋在废墟之下，生死未卜。可他是指挥员，他不能哭，只是在面对龚应贤的时候，他竟有种遏制不住的冲动。他这是怎么了？龚应贤蹲下身，递给他一瓶水。 你还好吗？ 仁义点点头，接过水，大口大口地喝着，一口气将整瓶水都灌了进去，而后扔掉水瓶。 不好。 龚应贤抬头看了一眼高楼。 我知道那里面有什么，我曾经在里面。 仁义知道宫应贤在说什么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他该说什么。他想起他刚刚救的两个孩子，当年的宫应贤是否也跟他们一样，曾无助而恐惧地躲在床底下。为什么这样的人间悲剧要一遍又一遍地发生？宫应贤朝仁义伸出了手。 起来吧，无论是谁干的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 仁义怔了片刻，反握住了宫应贤的手，被宫应贤从地上拽了起来。他感觉到了宫应贤手中传来的力量，强大的、厚重的力量，令他感到一丝安心。 我们一起查出真相。